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咁有收听我哋遇见文学嘅朋友都会知道啦，我哋介绍过台湾嘅作家朱天心嘅朱天文啦。咁我哋又讲过，其实台湾嘅文坛咧都有好多文学世家嘅。其实唔止系咁噶，香港嘅文坛咧都有文学世家嘅。 系啊，而且呢个世家都几犀利吓，好少两兄妹都可以系 number one 咁样嘅吓，极畅销嘅小说家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嘅译书啦，同埋今个礼拜会讲嘅倪匡先生啦。 倪匡嘅作品都好多噶， 系啊！我哋上次讲过啦，吓译书咧喺图书馆嘅目录里边咧就揾到1011岛嘅条目啦，吓倪匡都有890几个，咁当然中间有一啲重复噶啦，咁但系写到可以百几本、200本以上嘅数量咧，真系佢哋两兄妹咧先至会达到咁嘅纪录。咁而且呢个纪录咧吓唔单止系一个量嘅纪录吓，而且喺读者嘅影响之深广啦，大家嘅热爱啦，都系好难再揾到另一个例子。 倪匡咧，所为人熟知就系佢嘅笔名卫斯理啦，咁所创作嘅嗰一系列嘅作品咧，都好受欢迎嘅。嗰一系列嘅作品咧，就系啲科幻小说嘅作品。咁上一次我哋介绍咗译书嘅《朝花夕拾》啦，咁嗰部作品就系被誉为系科幻爱情小说，但系咧就有人话其实都唔系好算系科幻小说。究竟咧，科幻小说系点样定义嘅呢？ 嗯，朝花夕拾就有啲科幻元素咯，我哋可以咁样讲，但基本上都系言情小说嚟嘅。咁而倪匡嘅科幻小说或者其实已经颇有历史嘅科幻小说呢个文类咧，都有人讲过就话佢唔容易定义嘅，因为我哋勉强去讲，譬如有人话牵涉到未来嘅就系、是、科幻小说。咁但系呢个未来有好多程度嘅吓，即系3年后、5年后、30年后、300年后、3000年后，还是系3个钟头后，咁都系未来嘅吓。要未来到乜嘢程度呢？咁其次呢，亦都话係有一啲经过科学理论验证之下去解释小说里面大量嘅现象啊，咁样会用到一啲科学理论嘅。咁但係呢啲科学理论又好，科技又好，而家我哋今日都好难同生活去区隔去分开啦，即系秋婷，你而家台上边嗰个手提电话咁都好高科技噶咯，吓，即系又已经好多嘢可能会发生咁样，咁所以点样去定义乜嘢系生活，乜嘢系科幻咧？嗰、那个幻嘅条件咧，吓已经系越嚟越难定义噶啦，吓。不过翻嚟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吓科幻小说大致上都系头先所讲嘅，即系话讲到未来啦，或者系有一啲科学理论根据去解释故事发生嘅事件以外咧，佢仲有一个比较深层嘅愿望喺度嘅，就系、是、有一种乌托邦嘅意识嘅，即系科幻小说好多时都会同现实世界或者系而家呢个世界，我哋开始有啲不满，或者需要一啲反省嘅时候咧，就透过假借未来一个时空里面发生嘅事，或者系一啲幻想，假设一种科技生产出现咗之后，会对我哋而家嘅世界有啲反思咁样。咁所以佢最终都系人类渴望有一个更好嘅选择嘅咁嘅心态之下出现嘅。咁其实卫斯理嘅小说啦，好多本，譬如《透发》啦，或者系我哋今日冇时间讲啦，咁但系佢好多嘅假定，譬如人可以隐形啊，或者系如果人可以穿越未来啊，有另一种人其实一直喺个世界里面监视紧我哋吓，呢一种嘅假设咧，其实都系帮我哋去反省翻而家嘅生活系有啲乜嘢嘅不足啦，或者系点样可以做得好啲。 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作品就系佢1978年创作嘅《头发》啦。最初个名叫做《无名发》嘅。其实呢个作品咧就系佢暂时休耕嘅一个情况之下咧，即系6年之后咧再发表嘅作品嚟嘅。咁呢个作品咧再发表嘅时间咧，啲人就认为咧佢嘅风格咧有一个好明显嘅转变。咁究竟系一个咩嘅转变嚟噶？ 我自己觉得都系有一啲好卫斯理嘅元素喺度嘅。预期话风格转变重要啲，不如就系话佢将佢嗰6年搁笔嘅时间点样 完美咁样跳接到去佢头发里面讲去解释佢点解消失咗六年。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巧妙嘅设计嚟。咁一阵间我哋讲到最后小说嗰个结局嘅时候可以讲啦。但系讲返头发呢个书名啦，咁我记得秋婷你都提过就话其实唔知点解佢叫头发、或者系呢个书名呢佢唔系嗰啲一听落去我哋觉得系科幻小说啊，或者系海底二万里啊，或者月球慢行啊，或者系地底奇人啊，呢种有个特别嘅幻想喺度嘅。头发就系人人都有嘅、或者知道系乜嘢。咁我其实几鍾意维斯利嗰啲小说嘅名㗎、即系有时两个字咁好似系就有无限嘅想象。头发我哋都知系乜嘢，但系冇人諗过点解佢会出现需要喺我哋个头上面呢。佢就系由头发究竟有咩用呢个问题呢去引申出一连串嘅假设，就系话你有冇諗过头发就系我哋去接通返原本我哋嚟自嘅另一个星球嘅一个天线咁样嘅组织呢。咁而另外佢好多其他小说嘅名啦，我都鍾意嘅，譬如话特别啲嘅就系蓝血人啊、钻石花啊、地底奇人啊、雨花台石啊，咁下就係好特别，即係将一嚿石本身我哋人人都知係乜，咁佢就会可以讲出个故事。咁亦都有一啲呢就好似好普通嘅大厦、鬼子、老猫、妖火咁样。咁你唔係一睇就知道佢讲乜，咁就会好吸引啦。咁讲返头发啦、就係我剛才讲嘅嗰个假设啦。究竟头发有啲咩用，咁然后呢就係去引申出可能是一种同外星人联系嘅作用。咁因为好多生物学家都讲过啦，如果你话要保护头部嘅话呢，人嘅头盖骨呢已经系绰绰有余㗎啦。咁而我哋身体嘅其他嘅同动物呢系好唔同啦，就话啲毛发基本上都进化到冇乜㗎啦。咁但系呢头发呢依然系不断生长，而可以生长到好长。究竟点解呢？简单讲呢个故事啦。呢个故事本来呢就系发生喺尼泊尔嘅。呢、个都系好热门嘅维斯利嘅故事。会发生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较神秘的，而且是崎岖啊艰难去到的地方。他有个朋友呢就是这个利达教授呢就不见了个仔，他的仔就去了尼泊尔，可能同啲嬉皮一齐啦，咁我就话啊，维斯利可唔可以帮我搵阿仔啊咁样。咁啊维斯利就帮忙朋友啦，咁而且大家都知维斯利有一啲性格特质嘅，你唔好听就係八卦啦，好听就係有好奇心有正义感咁样。咁佢仔叫帕莱，咁后来呢佢去到尼泊尔呢就问到帕莱嘅下落啦，原来帕莱已经死咗。咁佢得到呢个下落呢就係嚟自帕莱嘅朋友啊辛尼话俾佢听。咁初初维斯利就话你呢个杀人凶手，你杀咗你嘅朋友，咁我而家要捉你去交代啦。咁但係佢唔系喺帕莱走咗，即係去咗另一个地方咁样。通常呢即係我哋会睇维斯利嘅时候就会最猛整呢种情况，就维斯利话点会走咗呢，冇可能，唔科学咁样。咁但係其实读者已经好心急，就话啊、其实佢咪就系有一啲仪器会令到佢灵魂去咗另一个肉体度咯咁样。几经曲折之后呢发现呢原来呢一个朋友嘅仔帕莱呢就喺尼泊以一个叫做巴恩的人手上买了一个叫做古物，即是很珍贵的是一个宗教的古物。而这个古物但是看下去又不像一个古物，是一个好像一个高科技的仪器这样。而这个仪器帕莱自己相信它可以接通到去另一个外星里面的另一个星球的人那里的。而你睡在一个仪器那里就会发梦，它就梦见在这个不知名的另一个星球或者是世界里面有A、B、C、D 四个人呢喺度讨论緊地球人嘅命运。咁而呢四个人呢就係、不约而同都话呢其实呢啲地球人呢本身係佢哋星球嘅。咁但係呢因为呢佢哋开始变化或者係佢哋变得唔好，咁佢哋就想将佢移走。咁移走之后呢初时都想监测住佢哋嘅，咁所以就有呢个头发啦就同佢哋联系。后来就发现他们无药可救了，即是觉得他不可以回来，希望他们变好先回来，但一直都变不好，想派 ABCD 这四个人呢分别呢就是落去地球呢去宣扬他们可以回去自己原来星球的方法啦。咁有些就说即是你要做好事啦，有些就说你要摒除一切的欲念啦， A 就说你要完全相信我的真理啦， D 呢就说你要看到一切东西都是虚妄的这样。读者或者好像维斯利这样啦都会分辨到这个 ABCD啲咧，同我哋地球上嘅所谓四大宗教，呢个回教啦、基督教啦、 佛教啦，咁同埋道教咧就係好接近嘅。咁所以佢提出咗一個解釋嚇，即係我哋讀惠斯理寫得好嘅時候咧，或者係覺得惠斯理最精彩嘅時候咧，就係佢可以同一啲現有嘅歷史同文化結合去解釋嘅。咁佢就喺小説裏邊就係暗示，其實我哋所認識嘅耶穌基督啦、釋迦牟尼啦、穆罕默德啦，或者係老子咧，其實係四個外星人嚟嘅。咁就係想喺另一個星球嗰度咧睇下地球人本來嘅佢哋嘅星球嘅人啦嚇，係咪已經變好？係咪可以全部接翻佢翻去？或者有冇一啲人可以接翻去？講翻佢嘅朋友嘅仔啦，帕萊咧就係瞓咗喺呢個儀器度，聽到呢個夢，咁佢好想翻去啦，而且咧就好想去到嗰個密室，即係話一著咗光之後咧，係會見到一個可以翻去嘅，我哋姑且叫做太空船嘅物體啦咁。好可惜啦，吓呢个朋友嘅仔咧吓，佢个肉体已经死咗，咁佢就跳咗去另一个南美洲嘅土著嘅身体里边，即系维斯利揾翻佢嘅时候咧，见到呢样吓，原来人嘅灵魂真系可以借助另一个肉身再出现，信咗呢样嘢之余咧吓，就系了解咗呢个所谓 A B C D 或者外星嘅存在啦。咁但系呢个帕莱就可惜太过沉迷呢样嘢啦吓，咁就变得不择手段，佢不惜一切咧要去揾到呢一个仪器，即系要翻去，而喺其中咧就杀害咗好几个人，咁甚至乎就系变得已经冇咗理智啦。后来咧，帕莱咧自己咧系亦都系因此而丧命啦吓，咁冇人知道佢系可唔可以去到哪边，多数都系唔得噶啦。反而咧就惠斯理同佢好重要嘅伴侣啦吓，白素咧继续探寻尼泊尔嘅古物吓，或者喺呢个太空船嘅时候咧，一个唔小心咧就系佢同阿白素本来系一个打情骂俏咁样嘅动作嚟嘅吓，但系咧就一推咧就将惠斯理推咗落嗰个太空船嗰度，咁咧惠斯理就系去咗另外人类本来嘅嗰个星球，咁就见到 A B C D 啦，同埋嗰度嘅领导人，咁就同佢展开一番好长嘅辩论吓。呢段我其实自己好中意嘅吓，咁啊展开翻辩论就系话，究竟人类有冇资格可以翻翻嚟呢个星球咧？或者人类被放逐到去呢个所谓地球系唔系啱嘅咧？呢段就好似系惠斯理代人类去同呢四大宗教吓，或者系其实系四个外星人嘅代表啦吓，去谈判吓，即系话乜嘢系啱咧吓，道德咧，或者系我哋讲嘅教义啊，系话人类系咪应该有资格得到永生啦吓？呢种嘅辩论咧，我觉得维斯理小说中咧吓，头发呢个系几有深度嘅一段嘅。最后啦，即系佢喺嗰个好似天堂咁嘅地方，好靓嘅草地啊、天空啊等等咧吓，就话我想睇多一阵咁样吓，就系、是、了解多啲啦先翻去。咁佢哋有方法令佢翻去，不过咧有人就提醒佢就话，如果你想翻去再见翻你亲人咧，你都要走噶啦，差唔多。咁佢话点解咧？我唔可以住一两日咩？咁佢话因为呢度嘅星球咧，同地球嘅时间咧系一比五万嘅。咁你嘅一分钟可能系已经多多几个月，你先会再见到佢。所以惠斯理好惊啦，咁就即刻翻翻去。咁佢翻翻去咧，就喺个尼泊尔密室嗰度又出现翻，就见到一个已经系。等咗佢六年嘅白素啦，咁原来咧佢嘅离开去咗呢个星球嘅一个钟头咧，就系地球上边嘅六年，咁啊白素一直咧就得到尼泊尔国王嘅帮助咧，就喺个密室嗰度咧等待住惠斯理翻嚟。咁呢段都几感人嘅吓，即系话佢哋夫妻不离不弃吓，咁同埋咧即系惠斯理就唔会为咗佢咁样而抌低白素喺地球嘅吓。翻嚟之后咧系有一段嘅后记嘅，喺成篇小说里边咧令我哋觉得更加真实啦吓。咁呢段嘅后记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又是几有一种独特的情怀在度噶，尽管惠斯理是很理性，而且接受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人啦吓，咁但系佢就去解释点解佢要翻翻地球。佢话除咗系我应承咗白素，同埋我唔舍得抌低白素之外咧，更加重要就系我始终咧都唔会放弃地球上边嘅一切吓，因为我尽管唔中意，但系咧我已经喺地球度住咗好耐啊，喺咁恶劣嘅环境，我哋都生活咗、生存咗几百万年，咁到咗那边咧，反而有好似作客嘅感觉，所以咧我要坚持翻嚟。我觉得呢种即系喺科幻小说嘅结尾吓，突然间有一种。本土或者是家在你说香港又好啦，或者是家在即是这个地球都好啦，是有一种好本土的本地的情怀的。咁呢个就是即是令我觉得睇惠斯理的时候呢，我哋成日都觉得有一种好集体回忆啊，或者是属于香港的感觉呢，就是这一种即是觉得我去到外星那里就算是天堂啦所谓，但是都是作客的感觉，真正的屋企是在地球。 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俾机会啲听众去听下呢一个后记先啦。 我绝不喜欢地球上的一切，而喜欢那边的一切。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生活得实在太久了，虽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也生活了几百万年。到了那边之后，反倒有作客的感觉，这或许是我坚持要回来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是我对那边的不满，这是不必掩饰的。那边对地球人的态度我不赞同，邪恶必须诛灭，但是最后的审判何时才来临呢？在那边的最后审判之前，地球上还是要被邪恶统治多久呢？或许是由于时间的差异， ABCD 回去，在他们而言不过十来天而已。如果再要等他们作出决定，正如国王所言，说不定又是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过去了。对邪恶的最后审判，对人性中丑恶一面的最后审判，是几乎等不到的。地球上的人类既然有丑恶的一面，也有美好的一面，为什么总是丑恶的一面统治着一切，而美好的一面屈居下风呢？地球人是不是可以自己对丑恶进行审判，而不再等待？等待是渺茫的，看来要尽快解决问题，只有自行审判。但是地球人有这个机会吗？这许多问题我都无法回答，谁能回答请告诉我。谁？ 咁啱啱咧就听完咧卫斯理嘅作品啊，《头发嘅一个后记》。我想问咧，点解卫斯理会选择会将嗰几个宗教咧就用 A、B、C、D 呢个代号嚟去称呼嘅咧？会唔会系一种保护式嘅咧？ 我谂都唔会保护到啲乜嘢噶啦，因为即系大家都会后来明白咁样会睇到啦。我反而觉得系个逻辑嚟嘅，即系佢因为初初听嘅时候，佢唔会话诶我叫释迦牟尼嘅咁样噶嘛，咁所以佢哋只系听到呢啲人嘅对话，就为咗清晰起见，咁佢就系用 A B C D 去分。到后来大家越嚟越听嘅时候，即系譬如话边个要将个独生子派嚟地球咁样嘅时候，自己揣摩出嚟啊，好似边一个宗教，我觉得嗰个趣味性就会出嚟咯。 我哋今日咧再睇翻呢个后记嘅时候，可以有啲咩反省咧？ 头先都讲过啦，科幻小说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系会令我哋谂翻现在，由未来谂翻去现在或者过去。正如头先所讲，就系话卫斯理有得去呢个柏莱非常之希望有嘅所谓嘅永生啊，或者系天堂啊、彼岸啊，但系佢都决定要翻翻嚟地球。佢除咗唔舍得白素之外咧，就系、是、因为佢觉得地球上边咧，仲有一啲系佢喜欢。嘅东西要留喺度，所以我觉得呢个后记咧可以俾我哋谂翻《头发》呢本小说嘅，我觉得吓，就系《头发》里边其实问咗几个好深刻嘅问题，譬如人就系一种乜嘢嘅动物咧？佢系唔系值得可以吓？即系如果有一个真系一个更高科技层次嘅外星吓，佢系咪值得可以翻翻去一个永生嘅状态咧？还是系人依然系有一啲好邪恶嘅本性咧，系我哋需要面对嘅咧？譬如话柏莱即系由一个青年。变到是一个不惜一切要回去的人，然之后做了很多凶残的行径啊，咁样。咁又或者是卫斯理的其他小说啦，即系譬如我记得我睇过的《鬼子》啊，即系讲日本侵华呢段历史。咁但系佢就用一个科幻的角度去睇下，即系人点解会变成鬼，点解会有咁凶残的呢啲嘅行为，或者战争会出现呢？所以咧，我觉得喺卫斯理的小说里边，经常都会对人类的所谓文明的发展咧有一种嘅反省。咁而另外就对于生命嘅长短啦，或者系终极嘅关怀吓，我哋究竟系要去望向彼岸永生啊，还是系要好好咁活喺呢个我哋已经有嘅地球嘅人生咧？又或者系我哋嘅生命，好似柏莱讲过吓，即系大家话点解你会咁肯定吓，即系一把刀咁样刉死自己，而希望去哪边咧吓？咁但系柏莱话，如果有种生物系得三秒生命嘅，咁而家佢一秒就已经死了。 咗，你唔会觉得好可惜噶。正如一个人，你以为佢有九十岁，而家佢有三十岁，如果你摆喺浩瀚嘅宇宙嗰种嘅单位里面去睇咧，其实唔需要可惜。咁佢好似有一种另外一个科幻小说经常俾我哋嘅启示吓，就系话人如果摆喺一个宇宙嘅长河里边吓，那个时间嘅无穷无尽咧，其实系好渺小，或者系我哋所有嘅文明啊发展嘅嘢咧吓，只系跳一跳嘅啫咁样。好似头发里边所讲吓 ，A、B、C、D 佢哋最后咧，即系我几中意嘅一段就系维斯利同佢哋喺度辩论啊嘛。咁啊，所谓嘅唔单止圣人都有错，其实外星人都会有错吓。咁佢好似对于呢四大宗教嘅领袖咧，佢都有各自即系唔同意嘅地方吓。佢话你唔可以咁样去惩罚呢种嘅人嘅，咁但系又唔可以完全将佢哋接翻晒翻嚟。咁究竟点咧？咁佢话 A、B、C、D 咧，可能仲要谂多一个月左右。咁但系呢个一个月咧，可能喺地球上已经系4000年，4000年就系我哋而家成个文明大致上嘅一个时间吓。喺佢哋嘅眼中，只系一个月吓，或者系闪一闪，甚至乎个单位更细嘅时候咧，我哋对于自己嘅渺小，或者由自己嘅渺小所思考出嚟嘅系一种顿悟，即系究竟有啲嘢我哋系咪需要咁紧张，或者系睇到咁重要咧吓，还是系人生有更多嘅嘢值得追求咧？咁我觉得都系科幻小说呢个文类，除咗娱乐之外咧，带俾到我哋嘅其他嘅启示咯。 估唔到一部科幻作品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咧有咁多嘅得着咧，同埋有咁多嘅思考空间。其实有一个问题咧，我好想问嘅，因为咧其实卫斯理嘅作品咧就有为数唔少嘅男性读者啦。咁佢哋去睇卫斯理嘅作品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代入嘅角色，当自己系一个无所不能嘅卫斯理。咁但系如果作为我哋呢啲女性，又可以有一个咩嘅角度去切入呢个作品咧？ 我谂就唔会代入白素嘅，因为大家可能要觉得要照顾卫斯理呢个咁嘅人都几难吓，你自己又要有咁嘅聪明才智。我谂卫斯理有啲人会觉得佢有少少武侠嘅元素啦，即系因为倪匡都写过武侠小说嘅吓，而且我哋以前细个睇嘅时候会成日笑佢嘅，即系卫斯理成日都讲吓，因为我深受过严格嘅中国武术训练吓，呢句系佢口头禅嚟嘅。咁但系实际上佢真系武打嘅嗰个元素咧，唔系重点嚟嘅吓，我谂都系佢锲而不舍咁样去拆解一次又一次嗰啲认为冇可能嘅事，而系有一个科学嘅解释啦。咁所以我谂都唔分男女嘅读者嘅，只要你系一个好似卫斯理咁吓，够好奇心或者够八卦嘅人咧，其实就会睇到好多嘅乐趣，即系世事无奇不有。如果我哋越能够接受多啲嘅可能性咧，可能我哋嘅人生会越精彩。 好多人咧就会好欣赏倪匡嘅创意啦，同埋佢嘅点子啦。其实我就好欣赏佢做人嘅生活哲学啊，佢嘅而家嘅哲学咧就是想快乐过每一天。 系啊，呢个生活哲学咧，我哋都应该学习嘅，或者就由今日开始啦。秋婷，你放6年假先啦，然之后再卷土重来咁样，睇下个世界有咩变化。 似乎黄念恩好想一个人做语件文学，大家就睇下下个星期日晚嘅8:30仲会唔会有我李秋婷啦。 好啦，到此 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